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99集，破罐子破摔三。陈欢被轩辕凛吓到了，他长这么大，别说要杀轩辕凛，就是伤他一下都没想过。且不说那是天子九五之尊，单单就是他心里那份喜欢，又怎么能允许他伤害轩辕凛？他悄咪咪地往角落旮旯里缩，偷偷盯着轩辕凛看，心里很苦恼。他看起来不像是要罚自己的样子，但又不想让自己走，这是要干嘛呀？过来。轩辕凛忽然开口，陈欢左右看了两眼，确认没有别人了，这才小步挪过去。 你要放我走了吗？ 轩辕凛没理他，只抬了抬下巴。陈欢就脱了鞋爬到罗汉床上，本想凑到轩辕凛跟前去，他却忽然伸了两只脚过来，都揣进了陈欢怀里。陈欢挠挠头，心里完全摸不着头脑，只下意识地给他捏起脚来。等他低下头，神情变得越发专注，轩辕凛才抬眼看过来，盯着他的侧脸仔细打量，看着看着眉头就皱了起来。这个人是陈欢吗？为什么觉得不像？可不是陈欢能是谁呢？他从冰窖里活过来，他说他没死，他说以前都是骗自己的，他说他想离开这里。果然不是陈欢吧？陈欢怎么会想离开他？他忽地坐直身体，将脚抽了回去。陈欢愣了愣，茫然地看着他。 怎么了？ 轩辕凛欺身压过来，抬手捏了捏他的脸，神情变得越发莫测。陈欢被他看得心里发毛，说话不自觉小心起来。 怎么了？ 轩辕凛手上的力道突然大了起来，捏着他的下巴逼他看着自己，声音阴沉沉道：你是谁？陈欢轻轻吸了口气。 疼。 轩辕凛猛地往后缩了下身体，见陈欢抬手揉自己的脸，也颤巍巍把手伸过来，试探着碰了碰他。陈欢下意识把脸贴上去，等反应过来自己做什么的时候，又讪讪地缩回了头。轩辕凛忽然凑过来小声喊他：陈欢。陈欢被喊得莫名其妙，困惑地看着他。陈欢。陈欢。陈欢。 你怎么了？你喊得我心里怪怪的。 陈欢摸了摸胸口，那里又闷又堵，还酸酸的疼。他有些委屈，心想他和轩辕凛大概真的不合适，怎么现在连名字被喊了两声都要难过的喘不上气来呢？这日子还怎么过啊？朕想抱你。陈欢满腔愁容一顿，觉得轩辕凛果然有古怪，抱他就抱他，这种事有什么好说的？他不吭声，眼巴巴地看着轩辕凛，对方也看着他，却木头似的不动弹。陈欢顿了顿，有些恼，含糊地嘟弄了一句讨厌，慢慢蹭进了轩辕凛怀里，两只胳膊迅速把他紧紧地箍了起来。陈欢有点疼，却又莫名地觉得舒服，连心口的憋闷酸疼都弱了些。他犹豫片刻，也抬手回抱住了轩辕凛，心里却仍旧很困惑。 是不是这两天出什么事了？你别难过，都会好的。 轩辕凛把他抱得更紧了些，这次真的有些疼。陈欢小幅度地挣扎了一下，轩辕凛忽的就着这个姿势将陈欢压到了罗汉床上。陈欢抬头看了眼天色，有些纳闷。 天还没黑呢，你今天不披折子。 林峰听见里头没了动静，琢磨着这一时半会儿出不来了， 连忙让人去备热水。这档口他才有心思琢磨着这一串离奇的故事。陈欢竟然死而复生，天下竟真有这样稀奇的事儿。宁公公，皇上午膳可用了？轩辕镜自偏殿出来，这几日轩辕岭看着不对劲儿，他不敢这样丢下，便在偏殿住了两日，好盯着这个不懂事的弟弟，免得他要糟蹋自己的身体。林峰连忙问安，脸上还带着没消下去的困惑。 还没呢，不过看着一时半会儿也不会传膳了。 轩辕镜眉头一拧，又去冰室了？林峰偷偷瞥了眼身后的主殿，轻轻摇头。 去了又回来了，还带回来了一个人，先王殿下，您猜猜是谁？ 轩辕镜心里一跳，莫不是承欢？ 殿下真乃神人，这都猜得到。奴才先前可是被下了试了态，若非是在御前，早就跑了。这人死而复生，可真是奇迹啊。 轩辕镜脸上却并没有露出多少惊讶来，反倒很明显地松了口气，却又很快拧起眉头来。 他竟真的敢，真是无法无天。 林峰听不懂这话，也没仔细猜，又回头看了眼主殿，弯腰朝轩辕镜赔罪。 皇上眼下怕是没时间见您了。 轩辕镜摆摆手，罢了，既然人没事，本王就先回去了，明日再来向皇上问安。林峰本想送一送他，奈何放心不下这里，唯恐工人不懂事打扰了里头那二人，只得一一当作赔罪。轩辕镜魂不在意，脚下生风，不多时便出了大明宫，径直往宫门去。刚到宫门口，便瞧见小七驾着马车候在外头。他进宫已经两日了，虽传了信出去说他暂时不回府，可看马匹无精打采的样子，怕是小七根本没听。一瞧见他，小七便从车辕上跳下来，快步迎上了。轩辕镜揪揪他耳朵，本王的话是耳边风？小七装傻，假装听不懂他在说什么。轩辕镜看了看仍旧爆裂的日头，又心疼又无奈，只得快步进了马车，催着小七赶紧回府。小七却又探进头来，开了暗格，取出一盏冰碗来给他。等等，解暑。轩辕镜叹了口气，揪着小七的发髻，将他拽进车里了，虎着脸看他，是不是不听话？小七吞了吞口水，面露为难。主子，回去再罚可好？这里是宫门口，不雅。这家伙竟然还晓得何为不雅。然而小七这话说完，也不等他再开口，便钻了出去。马车很快动起来。轩辕镜揉揉眉心，他这两日着实有些累心。眼下承欢无事，轩辕岭便不必担忧，身边又有小七守着，他便有些撑不住了，靠在车厢上睡了过去。等再醒来时，却已经躺在床榻上了。他猜着是小七将他抱了进来，心里很受用，正想把人喊出来，再算算他不听话的账。视线一转，才瞧见床前坐着个人，这必然不是小七。他在自己跟前从不肯安生坐着，总能瞧见各色事情来扰心，仿佛他这文武双全的亲王弱不禁风一般。不是小七，却擅入他的内室。他坐了起来，理了理衣襟，大约是怕吵醒自己，小七并未给他更换寝衣，只去了外袍。 我这几日忙碌，竟不知你何时回的府。 陈荣抿了抿嘴角， 白日宴那里，我前些日子不见踪影，你可曾寻过我？ 这话问得古怪，轩辕镜颇有些茫然，瞧他脸色不好，便也没多问。 本王当时有差事，往两淮去了，并不知晓京中情形。何况你在宫中，便是有何处不妥，皇上也自会照料周全。 陈荣脸色黑了一层， 他是故意将你调出去。 轩辕镜弯腰穿鞋，没听清楚。 你说什么？ 陈荣却没再开口，只盯着他看。轩辕镜觉得那眼神颇有些古怪，竟带着些侵略性，颇让人无奈，便摇了摇头。 你像是有许多话要说的样子，让人奉茶来，咱们出去说。陈荣点点头，默默地站起来。丫头奉了茶来，陈荣却也不喝，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他鲜少这样犹豫不决，饶是轩辕镜急着打发他好去寻小七，这会儿也有些好奇起来。你到底是怎么了？他脑海里忽地闪过程欢的脸，自觉明白了，你是见过程欢了。他二人之间有些误会，倒是带累了你，好在你不曾动心，如今他们二人和好，你也可抽身而出了。程欢，陈柔怔了怔，他这些日子只惦记着轩辕林说的那些话，倒是将程欢给忘了。眼下轩辕镜一提，他心里才又不痛快起来。他和皇上和好了，皇上难不成真的喜欢一个奴才不成？轩辕镜眉头一皱，慎言，他今世不同往日了，毕竟是皇上放在心尖上的人，以后言语不可如此轻忽。陈荣忍不住冷笑，哼，你还想让我对他礼让三分不成？他也配？轩辕镜沉下脸来看他，忽然间反应过来，你这样处处针对他，莫不是早就对皇上动了心？陈荣被轩辕镜这话噎得脸色发青，我怎么会对他动心？我心里始终只有你一个。话音一落，他脸上一红，他没想过将话说得这般直白，他以为他和轩辕镜之间是可以心领神会的，感情这种事宣之于口便流于下乘，却不想自己一时口快竟说了出来。轩辕镜也颇为震惊，你在胡说什么？你我之间何来儿女私情？陈荣呆了呆，轩辕里那些话又在耳边响起，轩辕镜心里当真有了旁人。陈荣不信，他往前两步，你我青梅竹马，朝夕相伴，有私情岂不是顺理成章？轩辕镜失笑，只当他是年轻，还分不清楚何为感情，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？若如此说，岂不是天下兄弟姐妹才该是夫妻不成？着实荒谬。陈荣听着这话只觉得敷衍，你是不是担心皇上，所以才故意这样说的？和皇上又有何干？轩辕镜越发摸不着头脑，今日陈荣为何如此古怪？你怕是累了，且歇息片刻，待头脑清醒了再来说话。 我很清醒，殿下，你我成亲可好？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